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17集，废黜。白玉堂一句话，现场一片沉默。 耗子，真有你的，这都能说出口。 哦，那让厨房准备点补品，这里冷，房间里放个暖炉什么的。 白玉堂虽然不怕冷，天尊也不怕，不过展昭怕，于是点头答应，顺便谢了轩辕杰。轩辕杰显然心情更好，一个暖炉换来白玉堂一声谢，他都想让整个太子府摆满暖炉了。 皇上， 终于和白玉堂聊完家常了。下面的臣子和皇子跪得腿脚都麻了，还没让起来，怀福只好小声提醒了一下轩辕杰：“ 都平身吧，朕叫你们来是商讨秋季狩猎季的事情。” 群臣一愣，连展昭和白玉堂都有些傻眼。什么？不谈儿子死的事儿，研究打猎？ 这次狩猎季要好好准备。另外啊，我能寻回太子是天恩浩荡，酬身仪式一定要隆重。 轩辕杰完全不顾那些老臣和其他几个皇子的脸都快绿了，还自顾自吩咐。即便如此，在场臣子也只敢唯唯诺诺点头听吩咐，没人敢打断。直到轩辕杰说完准备退朝了，大皇子才走上前一步：“ 父皇， 何事？” 六皇帝和八皇帝遇刺一事。 爸，葬礼你们去准备吧，不过不要冲撞了祭天酬神。 那捉拿凶手一事，恳请父皇交由儿臣负责。 可你要准备狩猎祭和酬神的事情。 说着，轩辕杰看了白玉堂一眼：“ 玉儿，听说你与开封府的展昭关系不错。” 整个开封府的人我都比较熟悉。 那正好，久闻开封府包大人善于查案，那你来负责查这案子吧。 白玉堂愣了愣，似乎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 父王，白玉堂是主要嫌疑人。 你有何凭据啊？ 这白玉堂一来就发生了凶案，应该先从他身上开始调查。 轩辕杰微微眯着眼睛打量了大皇子一会儿，随后点了点头：“ 你也在皇城待太久了，这样吧，明日启程去极北封地，至于你手上那些事情交给其他人吧。” 这下不止大皇子惊了，群臣也震惊了。轩辕杰要是废黜了大皇子，将他赶去北边的苦寒之地，大皇子几个跟班的皇子和朝臣都替他求情。 哼，朕昨天怎么吩咐的？任何人不得去太子行宫打扰，你把朕的话当耳边风不成？ 大皇子见轩辕杰神色，就知道他不是说笑。其实白玉堂突然到来，众皇子觉得心里不平衡之外，也的确低估了轩辕杰对他的看重。原本他们虽然不得皇帝宠爱，但却是骄纵跋扈惯了的，轩辕杰甚少搭理他们。但是这一次，只因为冲撞了白玉堂两次，轩辕杰就要将原本太子之位的大热继承人贬去苦寒之地，这也让大皇子措手不及，更是让其他人暗暗心惊。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大皇子跟白玉堂过不去，到头来只是便宜了三皇子而已。于是大皇子立刻跪地认错，希望轩辕杰给他一个机会。 玉儿觉得呢？ 白玉堂也觉得怪不好意思的，就一耸肩表示无所谓。轩辕杰又看了大皇子一眼：“ 那你之后可小心办事，要知道你们是皇子，玉儿是太子，尊卑有别。” 是，孩儿明白。 皇子低头认错。其他皇子看在眼里，所谓杀鸡儆猴就是这么个道理。此时此刻，其他几个皇子也都跟着大皇子低头，谁也不敢再对白玉堂不敬了。众人只期盼这位大爷住一个月后赶紧走，不然谁不小心得罪了他，恐怕就前途堪忧了。轩辕杰问众人还有没有别的事情，众臣纷纷摇头，轩辕杰就起身退朝了。临走，轩辕杰还嘱咐白玉堂， 明天朕要去看狩猎场，你陪朕一起去。 白玉堂点头，轩辕杰心满意足就走了，众臣都纷纷离开。话说轩辕杰的行为似乎犹如昏君，但是群臣倒也不觉得诧异，轩辕杰只是残暴并非昏庸，对此次无情众臣也不是头一回见识了，习惯就好。大皇子临走前眼神怨毒地看了白玉堂一眼，显然是咽不下这口气。白玉堂也觉得无奈，来了北海这几天虽说没摸着兵力深浅，不过把北海朝堂搅个天翻地覆倒是顺利地做到了，关键还是轩辕杰配合。展昭和白玉堂回到了太子府，推门进屋就见黑影和天尊都在睡觉。黑影坐了起来，白玉堂和展昭都知道他一宿没睡了，让他接着休息。这时天尊打了个哈欠，一翻身懒洋洋开口， 刚才来了三拨人，第一次是你们刚走，大概十来个，在外边围着太子府绕了一大圈，听着呢原本以为是巡逻的，不过他们沿着墙角撒了些什么东西在四周围，所以估计不是来巡逻的吧。然后又来了一拨人，小心翼翼地从门前经过，应该是在太子府四角的地方放了些什么东西，我听到他们挖土的声音了，估计是埋在地下了。最后呢是有一个人轻功不错，内功也挺高，从太子府旁边跑过，那个方向应该是到下边去了，刚走不久，哎，跟你们前后脚。 有这种事儿？我怎么完全没察觉到？而且天尊一直在睡觉，是怎么察觉到的？ 天尊对他眨了眼， 我跟你说了，天尊在这儿呢，放心睡。 白玉堂和展昭听了天尊的话，对视了一眼，快步走出去。展昭顺着太子府的墙根走了一圈，果然发现了很多灰白色的粉末和积雪混在一起，还真不太容易发现。展昭拾起一些来闻了闻，冷笑，是火石粉。走回白玉堂身边，就见他扒拉开太子府旁边几条通路边的草丛，就见地下埋了机关。展昭给他看火石粉，白玉堂冷笑一声， 看来有人准备烧死我们，如果烧不死，我们逃出来也很有可能误中机关丧命。 白玉堂叫来邹毅，让他将机关和火石粉全部铲除。 你猜是谁做的手脚？ 需要下机关，那就应该不会是高手吧。 那从屋顶上飞下去的高手是谁呢？ 死了一个老六，又死了一个老八，你猜下一个是谁？ 按规律是老十还是老四？ 师父说他往下去了。 哎呀，耗子，你还蛮精明嘛。 前两个死了，大皇子就拼命质疑我，却不怀疑三皇子，可见他有什么理由。有人从中作梗的话，他很有可能是下一个遇害的。 你学的还蛮快。 白玉堂一笑，两人快速下山，赶往大皇子府。而此时大皇子正在府中掀桌。 他竟然为了一个认回来才几天的野种就要废除我，逼我去苦寒塞北，他究竟还是不是我父皇？ 大皇子举起个花瓶就砸，身边的太监赶紧阻止。 哎呦，殿下，隔墙有耳啊， 切莫心急了胡言乱语。 胡言乱语怕什么？他现在一颗心都在那太子身上，哪还看得见我们这些皇子？ 大皇子一把推开了上来拦阻的太监，抽出剑。正在他举剑劈向桌面的时候，就听到一阵风声破空而来，随后窗户啪一声被撞开，一个黑影剑一般冲了进来，与此同时一道寒光直扫大皇子的脖颈。大皇子也是巧了，幸亏有剑在手，他下意识的一挡，剑挡住了他的脖子，但肩膀和胸口还是出现了一道长长的伤口。大皇子吃疼又吃惊，这是正好剑在眼前，巧合救了他一命，不然的话岂不是人头落地？一想到这人头落地，就想到这死法和两个皇帝一样，于是眼前的人正是那个凶手。大皇子抬头望去的同时，就见那黑影又冲了过来，此时大皇子也看到了他手中的刀以及蒙着黑布的脸。第一刀能躲开完全是凑巧，这第二刀大皇子还没明白怎么回事，脖梗子就已经往外冒凉气儿了。伺候他的太监在一旁惨叫了一声， 啊，有刺客呀。 他的话音落下，大皇子已经感觉到那刺客的刀剑都碰到自己的脖子了，倒抽一口冷气，知道自己小命休矣。可就在他等死的时候，突然眼前黑影一晃，似乎是在躲避什么，但还是被一脚踹中了胸前。大皇子先看到一只白色的靴子，再看到一个白影往自己身前一闪，一脚踹开了那黑衣人。 白玉堂。 那黑衣人一听到白玉堂的名字，转身就想往窗口的方向跑，只是刚到窗台前就被等在那儿的展昭踹了回来。那黑衣人滚入房间之后，眼前一把古朴花纹的银刀点住了他脖子。白玉堂的声音传来， 别动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